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8集《灭口》一。谢景行回到瑞清王府没有几日，就又要去汝阳城一趟。当初卢正淳既然选择汝阳作为造反的据点，汝阳本就城中势力复杂，虽然有墨玉军的人在扫除其中残余兵力，却也仅仅只是兵力。其中掩藏颇深的卢正淳的走狗，皇室这回是打算一个也不放过了，宁可错杀3000，不可放过一个，便交由谢景行亲自去打理。谢景行走后，瑞清王府里里外外一切事务便都交由沈庙负责。瑞清王府在整个陇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态度，许多朝臣尚在观望，便都盯着瑞清王府的一举一动。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候，越是一点岔子也不能出。沈庙便如同往日一般，时时与那些夫人说说话，潜移默化地传递一些消息，局势总归是控制住了。这一波卢家所带来的灾难算是过去了，因为卢家造反的地方是从汝阳开始，陇业的老百姓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顶多顺着名义大骂一通卢家乱臣贼子之名。百姓安定，朝臣不敢擅自动作，大局平稳，一切看上去都开始与往日一般无二。但除了一家人除外，丞相府叶家。叶茂才到底是在朝廷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，当初永乐帝坐上皇位的时候尚且还只是一个孱弱少年，如今这少年已经成长为深不可测的男人，手段如他父亲一般绝情，叶家眼看着是没有活路了。叶茂才没有卢正淳那么蠢，也没有卢正淳那么狂妄。永乐帝表现出来的势力让叶茂才明白，如今的叶家是没有能力与大梁皇室相抗衡的，只能如同一根针一根刺扎在永乐帝身上，不痛不痒罢了。叶家要付出的却是整个府邸的命运，没有人想死，也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走上一条绝路。叶茂才总要开始为自己谋划一条逃生之路了，他希望能够保下自己唯一的子嗣，但是必要的时候这些都可以舍弃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如今叶家的一举一动都被皇家的人看在眼皮子底下，要逃出升天何其艰难。更何况谁都没有想到永乐帝的动作会来得那样的快。这一日，沈庙方从御史夫人府上回来，天色已经傍晚了，漫长的夏季终于过去，初秋的气息初见端倪，院子里的花树都开始掉叶子，掉下薄薄的一层，方被扫走，一阵风吹来便又零零星星地撒下几片。惊蛰每每气得头疼，可等风过后却又是不由自主地拿扫帚扫院子。沈庙站在院子的边上，唐叔正巧走过来，见了他便笑道： 夫人，厨房今日熬了汤，等会儿汤好了让人给夫人送一碗来。这些日子夫人整日早出晚归的，实在是辛苦了。 不过是陪着人说说话而已，当不得辛苦。沈庙微微一笑，又想起如今还在汝阳的谢景行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事情还远远没完呢，如今这陇业看着越是平静，实则隐藏的危险才越深。便是将叶家也收拾好了，可是千里之外的明启呢？如今他一心挂两长，一边要牵挂着明启，一边要担心着大梁。 永乐帝的病情如今究竟还能支撑多久？傅修仪和秦国什么时候会联手对大梁进攻？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情。一旦有什么意外，这大梁皇室里能够担得起责任的只有谢景行。同样的，他沈庙也要面临更多的问题。谢景行有句话说的没错，没有时间了。他们所剩的可以慢慢计划着对付对方的时间的确是不多了。正想着，却见莫琴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，表情有些奇怪。这些日子沈庙都让莫琴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着叶梅姐弟的动静。叶梅已经搭上了金星明，而金星明即将离开大梁，沈庙绝计不能让他得逞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叶梅比叶茂才更让人觉得后患无穷。 皇上那头下旨了，请叶茂才进宫。 莫晴开口道。沈庙一怔。进宫？莫晴点头。 不错。如今叶府里一片混乱，仆人们都四散着要逃走，不过外头有宫里的人把守着，里面倒是乱得很。 怎么这么快？沈庙喃喃道。永乐帝要对付叶家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他也不意外。可如今谢景行在汝阳，永乐帝的身子又不济，谢景行在的时候下命令，或许会有更全的把握。不过沈庙转念一想，永乐帝这动作几乎有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连他都觉得快，只怕对于叶茂才来说更是突然。叶家也是狡兔三窟，若是给了叶家喘息的机会，难免日后被叶茂才钻了空子逃走。如今以进宫的名义将叶茂才先软禁起来，擒贼先擒王，这叶府中群龙无首，先自乱阵脚，再想收拾的时候就是手到擒来了。他想了想说，你和从阳还有铁衣三个人现在立刻去叶府盯着叶梅姐弟，如果他们有什么动作先跟着，如果他们要离开陇爷拦下来带回来，生死不论。 三个人都盯着叶梅姐弟吗？ 从阳从树上跳下来闻言道。 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，听说那个叶夫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主，倒不如我去看着那个叶夫人。 不用管他，他虽然聪明，可到底是个妇道人家。这些日子打听出来的消息是，叶茂才并不会让叶夫人插手他的正事，叶夫人接触不到叶茂才的势力，所以才仅仅只能作为一个聪明女人而存在。皇上没有让他进宫，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一个人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倒是叶梅姐弟十分狡猾，就这么轻易离开叶府，总觉得不会那么简单。他一定会做出什么打算，这打算有利于他自己，这就是你们最需要留意的东西。从阳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，就点了点头。铁衣从来都只是听命，莫晴就更不必说了。三人正要离开的时候，沈庙顿了顿，突然叫住他们。对了，如果遇到了叶家的那个腿脚不便的少爷，不必伤害他。若是有人要伤害他，也记得帮衬他一下。夜色里，叶府中此刻正是一片混乱。谁都没有想到，皇家会突然派人来请走了叶茂才。下人们虽然不晓得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可是这些日子以来究竟隐隐听到了一些风声。如今请走叶茂才的时候，叶茂才的反抗更是让下人们证实了心中的猜想。一时间各自收拾自己衣服首饰准备逃跑的，觉得逃跑无路，在屋子中暗自垂泪的，还有假装若无其事，希望只是一场误会，仍旧做着自己的事情，掩耳盗铃的，府中一片人心惶惶。这些下人们其实平日里被叶夫人管教得很好， 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，除非是圣人，否则谁都不可能泰然处之。在这一片混乱中，叶夫人却已经在开始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了。叶茂才的打算她早就看在眼中，她本来还对叶茂才怀着一丝期盼，可是叶茂才的逃跑计划里从头到尾都没有她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叶夫人如今也算是看得一清二楚。叶茂才没有顾念着夫妻情谊，他也全当是没有这个丈夫。叶茂才安排的退路，如今却是恰好便宜了他。没办法，谁让叶茂才才是永乐帝眼中最大的靶子呢？他认真地搜索着屋里能带走的银票和首饰，尽量捡轻便的装，总归不能坐以待毙的。叶梅和叶客此刻亦是一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